第173集，外传甜心八，小男人呢是不是？一个长辈正拉着瑶瑶说话，瑶瑶乖巧地点着头。罗瑞走了过去，瑶瑶见到他，立刻露出开心的笑容。 罗老板， 哎，瑶瑶，你吃了我给你准备的樱桃奶油蛋糕没有？ 吃了，好好吃啊，是新产品吗？ 不是，只是樱桃的季节太短，今年这才刚上，让你尝尝鲜。 谢谢罗老板，你今天很累了吧？哥哥说，你还切到手了。 没事儿，轻伤，不影响什么。哎，瑶瑶，今天为什么来这么多人呢？不是说只有二三十个人吗？ 我爸请来的，好讨厌啊，我都不认识。 大人需要应酬的，你玩你的就好。 瑶瑶点点头，看向父母和哥哥的方向，叹了口气。罗瑞摸了摸他的脑袋， 那我坐回去了。 那天我哥说话很过分，你不要太难过啊。 你听到了？ 罗瑞的脸有些发烫。 我哥他其实人不坏的，他只是有点他不喜欢和人多接触，也没有人可以走进他心里，他也没什么朋友的。我觉得很可惜，他可以走路，可以随时去上学去玩，却不去交朋友，好可惜啊。 即使你不能走路，不能随时去上学，你也可以交到朋友的。交朋友看的是诚意和心。 罗老板，你人真好，我觉得你很适合我哥，谁和你在一起都会开心的。 被小女孩调戏实在是太让人羞臊了，罗瑞尴尬地岔开话题。 你去跟长辈聊聊吧，我先过去了。 嗯，好。 罗瑞没有回自己的桌子，而是去了厨房。这些人他一个都不认识，吃饱了就该撤了。厨房里，阿染和其他几个徒弟正在收拾他们带来的东西，罗瑞过去帮忙。收拾得差不多了，阿染和小徒弟们扛起东西正要走。 我来吧，挺沉的。 小徒弟们集体上下打量他一番，异口同声地表示还是他们来吧。罗瑞气得够呛，这些丫头片子越来越不把他这个老板放在眼里了。他们把东西搬走后，罗瑞拿起自己的包，拎起一个塑料袋就要走。这时一个人推门进来了，罗瑞一怔，顿时全身都僵住了。秦子娇带上门看着他。 要走？ 哦， 没给你结钱呢。 罗瑞早把钱的事儿给忘了，他本来就是不怎么把钱放在心上的人，这次来就好像完成什么使命一样，把钱都抛诸脑后了。秦子娇从西装外套的内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他。罗瑞接过信封，不用去数，光是那厚度就已经让他心里有底。 啊，不用这么多的， 拿着吧，还有工伤补偿。 秦子娇抱胸挡在门口，罗瑞只好收下。 那谢谢了。 然而秦子娇却并没有从门口移开的迹象。罗瑞尴尬地看着他，可一抬头就对上那张好看的简直耀眼的脸，让他更加不敢直视，又匆匆低下了头。 那我先走了。 秦子娇答应了一声，却还是没有让开。罗瑞只向前走了一步就顿住了，他实在是不敢靠得太近。秦子娇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 A 迪哥是谁？ 我发小，你见过的，跟我一起去学校的那个。 罗瑞说到最后，声音低得像蚊子嗡嗡。 他是你男朋友？ 啊，不是，他是我发小，我们经常开玩笑来着。 秦子娇点点头。 那个，以后要是瑶瑶想吃什么，打个电话就行了，我让店员送，你不用亲自跑来买了。 你是让我以后不要再去你的店了？ 我不是那个意思。 我不会再去了。 罗瑞的头简直要垂到胸口了，他感到心里阵阵的难受，可这大概真的是他想要的结果吧。如果以后都不再看到秦子娇，他就能把这页翻过去了。 以后每星期一次，你来家里给瑶瑶上烹饪课。 啊？ 瑶瑶要求的。 这个我没做过家教。 那就从现在开始做。 可是 酬劳随你开，每周五放学我去接你。 罗瑞懵了，一时不知道该不该拒绝，可看秦子娇的样子似乎是容不得他拒绝的。秦子娇走过来俯下身，罗瑞紧张的背脊都绷直了，大气都不敢喘。秦子娇弯腰拿过了他手里的塑料袋。 走吧。 我的手没事儿。哎， 秦子娇没理他，转身推门出去了。罗瑞紧跟在后面，看着秦子娇的背影，感觉心脏又被搅乱了。罗瑞坐在店里发呆了一个上午，连温小辉坐在他对面扯鬼脸都没发现，直到温小辉捏了把他的脸蛋，他才疼醒了。 怎么了你？没电了？ 啊，baby， 你什么时候来的？ 一分钟之前。想男人呢是不是？ 唉。 罗瑞叹了口气，默认了。 怎么了？生日派对上是不是又发生什么了？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他给我包扎手。 罗瑞晃了晃自己的手，脸蛋有点发红。 然后他还让我去给他妹妹上烹饪课，一周一次， 给多少钱啊？ 他说随我开。那就随便开呗，又不亏。但是我怕 忘不了他是吧？哎，我本来想阻止你的，但是我又一想，你这个小傻逼肯定还是会去的，根本阻止不了，所以啊就随你去吧。人嘛，年轻的时候不做点蠢事也挺遗憾的。 不过他要是再欺负你，你可要告诉我。不会的，他不怎么理我。哼哼，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什么意思啊？ 走着瞧吧，现在我也说不好。反正你有什么事儿都要跟我汇报，知道吗？ 知道了。 温小辉跟摸小狗一样揉乱罗瑞的小卷毛。 乖。 自从派对结束后，罗瑞虽然不想承认，但他每天都在期待周五的到来。他本身就是一个没什么定力和主见的人，特别容易受外界因素的影响。秦子娇对他不客气，他下定决心要放弃，可秦子娇一对他好一点，他又动摇了。他也挺烦自己这种婆婆妈妈的性格的，也难怪温小辉给他起外号叫小妈。盼来盼去，总算到了周五。表面上他虽然跟阿染他们说是为了教孩子，可那几天他在保养上下了12分的功夫，还天天健身。不管秦子娇怎么看他，那种想要在意的人面前呈现自己最好一面的心情，恐怕天下有情人都是一样的。终于到了周五，罗瑞一天都心神不宁，尤其到了学生放学的时候，他整个人都有些狂躁了。当秦子娇出现时，他努力想表现得淡定从容一些，结果从办公室走出来的时候太着急了，在全店所有员工和客人面前摔了个狗啃泥。店里爆发出一阵笑声，罗瑞垂头丧气地爬了起来，发热的头脑顿时清醒了不少。秦子娇朝他点了点下巴，转身出去了。 卢瑞赶紧拿上早已准备好的蛋糕跟了上去。坐进车里，秦子娇看着窗外，司机默默开车，卢瑞感到一阵窒息般的难堪，他拿手在脸旁扇着，没话找话说： 这天可真够热的啊。 司机伸手把空调调低了好几度，罗瑞放弃了，开始低头玩手机。车开到半路，一个电动车突然窜了出来，司机猛踩刹车，罗瑞的身体不受控制地往前倾去。他下意识地紧闭眼睛，可预想中的疼痛没有到来，他的脸反而撞上了一个柔软温暖的东西。他睁开眼睛一看，秦子娇的掌心挡住了他的脸。他眨巴着眼睛，若有似无地用嘴唇碰了碰秦子娇的手指，心里一边涌入难言的窃喜，一边又为如此怂的自己感到悲哀。秦子娇一怔，立刻把手收了回来。 坐车别玩手机，小学老师没教你吗？ 我小学还没有手机呢。 秦子娇瞪着他，罗瑞缩了缩肩膀，不说话了。到了秦子娇家，瑶瑶已经早早就等在了客厅里，一见到罗瑞就热情地滑着轮椅过来了。 罗老板，今天带了什么好吃的呀？ 放心，都是你喜欢吃的。 我准备了好多零食，我们看变形金刚吧。 哎，不是要上烹饪课吗？ 啊，我今天去了学校，回来好累哦。我们下周再上吧，今天看电影吧，好不好嘛，哥哥？ 瑶瑶拉着秦子娇的手晃了晃，秦子娇揉了揉她的脑袋。 好。